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七月二十一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自行车骑行爱好者丑金福的故事。年少时背着大人偷骑自行车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哪些难忘的记忆？当终于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时，他发出了怎样的感慨？对自行车有着特殊情节的他，面对陪伴自己三十多年的亲密战友，为何会懊悔不已？如今他虽已年过花甲，却依然童心永在，玩心不减，而且将自行车收藏、单车骑行玩出了专业水准，玩出了新方式、新乐趣。本期人物空间，请听丑金福讲述他的单车情节。那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丑大爷给大家介绍了他从小骑行的一些生活经历，分享了很多的小故事，也提到了就是说练骑行啊，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说一上来就来个大的远的，这可能从体力上也受不了。 对对对， 您还记不记得您第一次就是比较长距离的骑行吧？那是去哪儿？ 我第一次长骑行距离就是最远那次去的是天津。 哇，骑到天津。 天津回来以后，就是那个河北省跟那个大兴交界的那儿，有点都不想骑了，真想躺在那儿了。这是第一次。我因为我平常老骑近点的，三五十公里，这都不算什么。 哎，这回一百二，来回 就 二百四了。那个，所以就感觉有点 吃力了， 吃力，接不上气儿啊。 对对， 所以就是平时啊，也得多锻炼啊。 平时这个骑车，你不能说一下就骑那么远。 对， 比如说今天我骑三十。明天我骑35，下次我骑40，一点点往上加。 是， 骑车的姿势呢，必须得是正确的。 对， 脚的前脚掌着这个脚蹬子，膝盖呢略微往里微微的合着。 哦， 这个坐姿的高度呢，就是你站着的时候呢，你这个腋下，跟你那个手摸着你的中轴，这个坐的高矮的距离就合适，骑着就舒服。你矮了呢，攒着腿，高了以后你够不着，那个腿伸直了，它使不上劲儿。 对，这个座位的高低是由自己来调的。 对，得有骑车有技巧。 对，这是骑行里边的一些注意事项啊。 对， 另外平常呢也是可以练练体能。 对对对， 这个去增强一下体质，都有助于你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更加顺利。也是一个对身体锻炼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您看您现在这身子骨是吧，肯定好多人见着您说，哎呦，您这个您四十几啊，今年是吧，也不像这个65、66这样的这个一般老人的那种状态。 对， 而且据我所知，您这个体力还能跟年轻人一块踢个足球什么的 啊。对，喜欢玩。 所以这是都是这个骑行的一种锻炼的结果。 对， 当然了，咱们这说的是怎么骑啊，这个骑什么车，骑起来以后那就是又是另一种体验了啊。会不会骑着越骑越快，越骑越高兴？ 那是肯定的，越骑越快，越骑越高兴。 哎， 大家在一起互相照顾着，互相关心， 强调这安全的问题。 没错。嗯，而且我看这个有的朋友啊，就是在网上介绍您啊，也有一些，因为您这个蒜苗大爷的这个名声啊，也可以说是在这个圈里头挺大啊，这个大家都向您学习。他们说跟您这一块儿聊啊，知道您这个对于车的这个讲究是特别的多。您比如说您这车灯吧，您就得装那个叫米勒牌的，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米勒灯，那个车灯是英国车灯，那个车灯从质量各方面比较好，它的形状跟原来咱们那大象牌的那个车灯的形状是一样的， 是个圆的， 圆长的， 就放在前面它比较合适， 对， 而且这个它的质量也好。可是我有一点我就不太明白了，你们不都是大白天的骑车吗？当天去当天回，还能用得上车灯啊？ 不，一般的我们骑车都是晚上，比如说远的距离就得拉碗了。拉碗怎么办呢？你就得带着灯。现在的灯都是就那个小的，就 LED 的。那个灯呢，比这个原来的老的那自行车灯要强百倍，它亮啊。 就是亮度高。 亮度高，充足了电以后能点个十来个小时。 这个过去咱们俗称叫磨电灯，摩擦产生电，然后这灯就亮了。所以这个不同的时代啊，这个装备都不一样，都得弄得这个特别的好，才能保证骑行的顺利和安全。所以在这个骑行当中肯定会有很多难忘的，让您惊喜的，或者感动的，或者是挑战的这样的经历。今天正好在节目当中，丑大爷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 好好好。 您觉得就是最有挑战的一次骑行那是去哪儿呢？ 那是我们去那个跟铁刷俱乐部去义县助学的，七月份这个时间段过了张房以后呢，天也热，正好中午，好多人都骑不动了，都是年轻的，就我年龄大。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看老头给你们闯这坡了，闯着带着大家鼓励他，给他们情绪得激发起来。我唰登上去了。后来这个子若呢，就说你看老头都爬去了，咱追他。这么着连那个气氛就带起来了。 这个得需要这个气氛的调节。 对， 因为一群人骑车出去了，如果大家都挺沉闷的，这个就越骑越累， 越骑越累。 心情好了，这个也不觉得累，体力也好了就。 对，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铁刷，现在是叫俱乐部还是叫 铁刷俱乐部？ 铁刷俱乐部了啊，最早是铁刷骑行队啊。 对， 您是怎么知道这铁刷，然后加入到铁刷当中去呢？ 那是一个冬天，冬天我去拿着我那个萨克斯呢，去我们那时候有塑料大棚，我上那里玩去。 不是您等会儿，您拿什么萨克斯？吹的那个 啊，吹的那个。 您还喜欢音乐？是 我喜欢吹那玩意儿。 哎呦呵，拿着萨克斯上那个温室大棚里头啊，您想这冬天在那儿玩吹曲子？ 对，正好路过的时候呢，我一看他那帮小年轻的呢，在我们青云店那青云加油站接手，我一看这出来还热气腾腾， 就是。他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休息 休息，我说你们别感冒了。后来正好那个那时候不认识子若，子若呢说你聊天，说你喜欢骑车，我喜欢呀。他说明儿你上我们的俱乐部玩来吧。这么着我就进入铁刷俱乐部了。 您说这个子若是当时就是这俱乐部里头的， 也是一个小负责人。 负责人啊，把您邀请到这个铁刷的这个行列当中了。 对， 就是一个巧遇， 巧遇。 因为本身您自己也有这个爱好 原来我就骑， 所以您看见这么一个 一群年轻 年轻人就是特别感兴趣， 感兴趣。 那这是哪年的事儿？ 这是四年以前的事儿。 四年以前，现在这个俱乐部里头大概有多少朋友聚在这一块儿来玩这个？ 现在我们离得近的，就是有一个骑灯游。骑行俱乐部， 骑灯游， 骑自行车登山旅游，这么一个组织，反正带着大家玩吧，开心吧。随着生活条件提高了哈， 对， 赶上那个节假日啊，休闲，带着大家一起玩玩的。 对，平常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联络呢？ 我们都通过有群， 微信群， 有微信群。比如说举个例子说吧，我们那儿比如说有三家结婚的了，一个叫刘天的，我们是骑行给他接新娘子去，从那个高庄，也是属于大兴区啊，高庄去到那哪儿彩云那边接亲去， 然后接回来，一路我们那个车呢，新郎官开一个电动三轮车，然后新娘子坐在电动三轮车的后边，坐后边以后呢，没有电了呢，大家推着，我们那骑行队伍那天是多少个人呢？是88个人。 哎，这个上期节目您就提到了这个骑行的婚礼啊，这是给咱们这个俱乐部里边的车友来去接亲， 对对对 啊，而且还不止一次， 不止一次， 就是说咱们现在车友俱乐部里边的车友结婚的话，都不去找什么大奔、奥迪这样的这个 那个费用开支大呀，这个费用开支小啊。 那人新娘子愿意吗？ 愿意啊，她也是车友啊。 新娘子也是咱们这个车友， 也是我们骑行车友，所以她喜欢这样。 哎，你说你们这个群体里头哈，这都能碰到一块，志趣相投，都能恋爱结婚了。那你比如说像您。啊，咱上了岁数的，是不是也能交到好多志同道合、兴趣相投的朋友？ 啊，对，骑车里你结识很多新朋友，比如说搞法律的呀，搞医的呀，所以说你个骑车能结识好多新朋友，心态也好， 还能收获爱情， 哎， 是吧？终身大事也解决了， 对。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年少时背着大人偷骑自行车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哪些难忘的记忆？当终于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时，他发出了怎样的感慨？对自行车有着特殊情结的他，面对陪伴自己30多年的亲密战友，为何会懊悔不已？如今他虽已年过花甲，却依然童心永在，玩心不减，而且将自行车收藏、单车骑行玩出了专业水准，玩出了新方式、新乐趣。本期人物空间，请听丑金福讲述他的单车情节。听说您还这个带领了不少的朋友啊，甚至包括您的街坊邻居加入到这个骑行的俱乐部里 啊。对，比如说我们这儿的老魏啊，什么这顾焕红啊、刘世岭、老贾，都是在我的带领之下，给他们带动这个骑车的群里来的。 哎，这个都是骑行的，可以说是收获吧。 对，收获。 咱们说了好多啊，就包括上期节目当中您也提到了，这个骑行它有多么多么的有利于身体健康啊，多么多么的让人开阔眼界，哎，这个锻炼身体还能够结交很多的朋友，那它就一点缺点都没有吗？ 它有缺点就是比如说出门啊，摔着啊，磕了碰了吧，可是这事儿都很正常啊。比如这次我骑车去那个黑山寨，然后走的那个小营那头，一个电动三轮车呢，它冷不丁的右转弯，一直行，它啪一别别倒一片， 你看看， 我挨着它近一下就倒了，摔出去了，当时没事儿，当时觉得没事儿，等隔了一天，好，这个膝盖这破了啊，就是紫了，等到屁股这儿了，这大胯这儿，好也。 也挫伤了， 疼了，疼了有那么半个多月。 哎，这个所以 也有不高兴的 事，这里边也有一些的风险。 风险， 你像您这岁数要骑车出去啊，要奔延庆了，骑这个超长距离的，老伴儿是不是也得叮嘱叮嘱？ 我老伴儿也骑车 啊，他也跟您一块骑啊。 啊，我老伴儿也骑，我们还给那个大兴有一个卖家具的，做广告， 呵，好嘛， 我们这个每次玩的，人家还给30块钱， 哎呦呵， 那个发两瓶水， 这家伙，您这等于骑着骑着都骑出名气来了，所以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啊，上期节目当中也说了，安全很重要啊，一定要避免这个危险的发生。您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是吧，骑到那个路口啊，有这个电动车突然的把大家给影响了，这个就属于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的情况。 对， 你们骑行的路线 是怎么来定，怎么来选择呢？会不会避开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对，我们骑行一般呢，要是他们想玩的奔北下去的呢，我们都早出来，躲开这城里的这高峰。我们都一般都六点五点半就从清店出发，穿过这城里呢，因为从这儿到建言桥，从清店到建言桥是42公里。 对。 穿过建言桥这一段了就好走了，马路上，因为这个城里的红绿灯也多，骑行的也多，就是指的是非机动车呀，交通也 不那么太顺， 对， 所以就早出来躲过这高峰。 是，首先是要避开这个交通的高峰。 对， 哎，这个因为要穿城而过嘛，避开高峰是一方面，另外对于目的地的选择，比如说到哪儿休息，到哪儿这个吃饭什么的，是不是也得事先有个预案？ 有预案，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出去，不骑到一定的程度，就是饿的差不多了啊，快饿透了，这时候才停。 他得定一个目标，我们得多长时间啊，在哪个时间段骑到哪儿，要不然可能当天回不来。 对对对， 哎，这些路线是不是也不是说就是咱们一家走？是不是好多的这个骑行爱好者他们都共同会走这个路线？ 对，我们一般路线都是发在群上，然后你跟，比如说你根据你自个儿的体能，根据你自个儿的这个能力，能骑这段距离，比如说往返的距离一共是200公里左右，那你要能骑，你就跟铁，说好了集合地点，几点出发，然后就开始行程了， 所以这个也得是自己把自己的情况啊分析好了， 对对， 哎，这个。老花叫什么来着？你没有这金刚钻， 别懒得自己， 别懒得自己玩，是吧？就是你如果自己这个不能坚持下来的话，有可能会拖累到大家。 对对对， 这个也是咱们这种自发骑行活动去组织和参与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吧。 我举个例子啊，上次前一阵组织一次，去的哪儿呢？破风岭。其中就有一个妇女的，当然不是说抱怨的啊，就是她。准备工作没怎么做好，这一路呢骑行的就是不是说特别的痛快，就是唰走，他的体能就是有点跟不上，所以说这个骑车之前必须得从30公里、35、40、45、50一点点往上加， 对， 达到体能你能跟上队伍， 就是别一下努着劲儿去 对 参与一起，您说到这个。去什么破风岭什么的啊，有好多地方我们都没听说过呢。能不能推荐几条路线啊？这个比如说像初学的爱好者，或者说有一定基础以后啊，去哪儿？ 那个初学爱好者要骑行呢，就是从比如说你还是最好往南骑， 往南边骑， 往南边骑。为什么南边车少？比如说你要往北骑呢，得穿过这长去。 对， 往西区呢，也是必须得穿过石景山。 对， 你过了这门头沟，然后你才能路才好走了。 对， 要往东区呢，你得穿过通县。通县一直闲在那马路没法走了，一直到三河的马路上没有骑自行车的路。没有非机动车走的地方， 不好走， 不没法走。都不能说不好走，都没有法走。 因为好多地方都在施工， 都在施工。然后呢，机动车吧。机动车连那非机动车道都给占了， 是 你骑自行车都不能骑，在下来推着。 对，这个如果去了的光推着的话，那个就没意义了， 没意义了。 这是这个初学的啊，一个是不要太远， 对， 再有一个可能现在这个阶段吧，往南去，比较方便一些。 对，比较方便，路面好走。 对，你要往北、往西北啊，那走着走着就进山了。 进山了， 哎， 我们一般的爬山都是往西走，门头沟。 哦。就是初学者，如果说有一定的基础了，能够在一个百公里的范围内往返，这个是可以往西往北走了吗？ 往西往南奔固安，奔涿州，这方向奔张房，这方向都比较好走， 是吧？您觉得有没有一个极限呢？比如说，除了说像您上一期节目当中提到的你们那位啊车友说周游全国那种以外，就是说作为日常的，这个就像您这样当天来回的这个极限大概是在多少公里？ 当天大概极限一般的在这个200公里左右吧， 啊， 156很正常，半天 就是半天的时间，180公里。 哦， 很正常。 哦，这么快啊，半天的时间就180公里。 啊、对， 也是啊，时速能到20多公里。 20多公里。 嗯，所以这个您就得估量着来啊。 对， 尤其是和这个骑行过的朋友、有经验的朋友在一起，有一个组合，这样才行。现在的话，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铁刷啊，还有别的组织吗？您就在这一个铁刷的这个俱乐部里边吗？ 不，还有我说一个大兴那个罗庄组织的这个张仲年组织这个 啊、 就是骑 灯油 俱乐部， 嗯， 我现在这几年就在他那玩了， 哦， 凑在一块儿， 哎，这个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接下来以后。还有什么打算吗？ 打算就是我，孩子放假了， 嗯， 来趟白洋淀。 哦， 白洋淀的计划时间是3天， 嗯嗯， 一去一天，回来一天。到白洋淀不远， 哎、 哦，到白洋淀才130公里， 哎、 骑自行车的话5个小时吧， 嗯、 悠悠哒哒的5个小时，不着急。 对， 然后第二天玩一天， 嗯， 第三天我回去。 在那儿玩的时候也是骑着车转， 啊，也骑车玩。 哎，这骑车有一个好处啊，到达目的地以后玩的时候就不用再换成其他交通工具。 啊，不用不用。 哎，这个是一个应该算中远程。 中远程。 从咱们北京可以去雄安新区了，那是。 对对对对。 到白洋淀。 下一步呢，张家口举行一个那个唱歌，就是喷泉那个。 哦嗯嗯嗯， 那歌咏比赛， 嗯， 然后我呢就说我自己啊， 嗯， 我想从那哪儿白洋淀回来， 嗯， 我一个人，他们有搭伴的呢，就去， 嗯， 没搭伴的呢就吹了，我一个人上到张家口， 哦，去参加什么唱歌比赛？ 不是唱歌比赛，他这一个喷泉， 音乐喷泉， 音乐喷泉， 他 我想上这看看去。 哦，也是骑车去， 也是骑车去。 哦，哎，您想这一个人骑行和一群人骑行，它又不一样。 一个人骑行呢，比人多骑行方便。 嗯， 你自己心里老强调安全， 嗯， 就不用操别的心了。比如一块出去玩去的，甭管男同志女同志，你得照顾着。 对对。 说因为我年龄大， 对， 就是我老喊拐弯抹角了，查查瞧这啊， 嗯， 注意啊，因为咱们年龄大，就得起到一定的作用 啊。好， 啊， 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嗯，怎么说呢，就是不同的准备吧。 对 对， 对， 要应对不同的情况。 对， 您刚才呢也提到了一些就是自己的其他方面的爱好啊，这个骑行并不是丑大爷唯一的一个爱好。 对 对吧，啊，最起码好像我知道喜欢唱歌。啊，唱歌咱也有一小组织， 啊，我待那个卡尔合唱团，我们这次在大兴区亦庄地区，我们拿了一个头等奖，进入复赛， 都是像您这样年纪的老年人呢，还是说， 啊，是老年人的？ 哦，就是自发组织的合唱团， 有社区的， 哦， 我参加好几个合唱团呢， 哎，好几个， 还有银海镇政府合唱团， 嗯， 还有南海江源三里合唱团， 嗯，这些合唱团要是都活动的话，您这3天2头的， 没有，就是我唱歌时间排挺满的， 哦， 星期一呢下午1点半，是银海镇政府合唱团， 哦， 星期二晚上呢是南海江源三里合唱团， 嗯。 星期三的下午1点2点呢是那个卡尔合唱团，星期四的上午呢是卡尔合唱团。我还辞了两个合唱团不去了，因为我喜欢这个。 对， 大家在一块儿唱唱歌，连着浊气，唱出去是吧？ 哎，对，这也有利于身体健康 啊，都有利于身体。 唱歌大合唱也是一种锻炼，啊，这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啊，这个就是唱歌，这个做活动，到周六周日呢再出去骑行 啊。对 啊，您岂不是比上班还忙啊？ 比上班忙，我的时间拉得挺紧的。 啊，那就是说，老伴儿呢也和您有共同的爱好。 我老伴儿也唱， 也唱 啊， 他组织。在我们青云店那儿，自发的组织啊，就是他是6月28号，我们这儿，我爱人组织的腰鼓， 哦，腰鼓 ，腰鼓，旗袍秀，扇子舞，扭秧歌，有我们广场有跳交际舞的，有唱歌的，

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清明接地气，红酒牛栏山。